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 ，Hello， 嗱，阿初啊，即系我哋咧嗰阵时好开头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就讲过有啲咩剧作家一定要讲，咩剧作家一定要讲。咁而家个节目都嚟到咁多集啦。咁其实有一个人咧，我记得嗰阵时我哋开头讲过话一定要讲嘅，呢个咧就 系、 是、你嘅老师。陈锦权老师啦， 系冇错冇错。 陈锦权老师有好多好经典嘅剧本啦，亦都佢自己本身咧一个好好经典嘅人啊。因为佢嗱又编剧啊，又导演啊，又剧场教育啊，舞台设计啊，我哋管理啊，佢咩都好似识佢，真系好有江湖嘅地位。 系， 不如我哋而家先听下佢嗰个背景资料先咯。 陈锦权，现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香港戏剧协会评审及香港艺术发展局审批员。陈锦权是亚洲少数集编剧、导演、舞台设计、戏剧教育、舞台管理专才于一身的戏剧艺术家。他创作的剧本数量丰富，目前为止连改编及翻译在内共有90多出，导演作品65出，舞台设计13个，他曾经担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导演系以及编剧系的主任，在校19年间，致力培育编导的人才。陈锦权创作的剧本题材广泛，而且匠心独运，由20多年来不断重演的《星光下的蜕变》，到曾经在2000年香港舞台剧奖中夺得最佳整体演出的《周门家事》，又或者是源于经典浮士德而创作的《魔鬼契约》，还有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一年皇帝梦》，都处处凸显他在不同的阶段对生命的洞察、对文字的驾驭，以及对戏剧艺术的热情和灼见。 好啦，咁继续返嚟呢就係讲緊陈锦权老师啦。阿初呢、这个老师係咪教过你㗎？ 係啊，当年我喺演艺学院读书嘅时候，佢係当时嘅编剧及导演系嘅系主任囉。 係。 即係当时係两个，即係其实唔系两个系 combine 咗嘅，只不过佢同时系编剧系同埋导演系嘅系主任囉。 喔、哦、你睇下佢其实一定要好有能力先可以做到两个系。 係啊，同埋因为佢本身之前啊，我唔系话熟得咁紧要啊，总之我个理解就系佢去读书之前啊，已经系喺香港话剧团系有做舞台监督啊，做一啲舞台设计啊嗰啲嘢，同埋本身有画画噶， 系咁样。 之前系啊，咁跟住就 咩类型嘅画，即系咩颜料啊咁啊。 我见过佢嘅作品都系水彩嘅， 哦， 我见过嘅，咁我唔系见过好多啫。我其中一幅我见过嘅系当年应该系《Fiddler on the Roof》啊。叫感受良缘啊，应该嗰套音乐剧就喺演艺学院做嘅时候，那个 poster 啊。应该是他画的。 哦。 是啊，我应该没记错。 哇，即是你想想一个艺术家呢，真是不止一种艺术叻咯，即是他会去延展很多不同类别的，其实所有东西都会通的咯。 是啊，同埋那段时呢我仲记得即是现在我不是说深刻，我是一个摄影师啦，职业的摄影师。 你都是艺术家，你摄影的范畴都非常之广泛啦。 我当然就不是这些 caliber, 不是这些这样的水平啦，但是我很记得当年仲在演艺学院读的时候，因为陈锦权老师亦都是我导演系的老师嘛，咁我亦都要上去编剧堂啦，好自然就。咁但係我好记得同佢一齐去，即係譬如返大陆去交流啊，去上海啊，佢一齐游山玩水，系我哋攞住部相机系倾影相啊。咁当然佢唔系喺一个好技术层面讲摄影啦，但係佢讲构图啊，即係佢讲嘅构图，系啦系啊，讲嗰啲 即係佢係真係識㗎囉，而且係我嗰陣時我都記得，咦，睇佢啲構圖係嘩真係識喎。咁當然啦，到最後我哋嘅結論就係話，你做導演有乜可能唔識構圖啫、即係所以到最後我同佢嗰次嘅討論，嘩講緊真係十年前呢、這個咁樣嘅 discussion 係我仲記得係應該係喺周庄啊，上去周庄，咁啊两个人对住个湖面一条河仔咁样，然之后喺度影紧相，跟住两个人，我哋两个人结论话，所以做导演系冇可能唔识相，好记得噶呢、這个讨论，系啊，嗰、那个位我好记得噶。 但陈锦权老师咧，佢就冇教我，我记得我一入演艺学院嘅时候咧，就系佢嘅 farewell party 啦。 哦，系啊， 佢就冇教我，同埋我又唔系即系导演编剧嘅背景啦，咁啊更加少接触嘅机会，咁毕业之后又冇机会去到香港话剧团做戏，即系同佢嗰個接觸比較少啲，但係咧呢、這個人咧，我諗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同佢好有淵源，即係譬如咧，我哋讀中學嘅時候咧，你中學嘅圖書館總會有幾本陳錦權嘅讀幕集啊咁樣，咁跟住嗰陣時就已經哦，如果我要喺中學做一個舞台劇，咦，揀陳錦權嘅《星光下的蜕變》啦，《一條線》啦，咁呢啲 好幾個，佢有好幾個好出名嘅劇本喺當年嘅中學啊，甚至係小學啊，都係經常俾人搬演嘅， 所以佢都係一個戲劇教育家啦，即係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呢方面嘅研究啦。咁我記得以前呢，即係入到演藝學院嘅時候就會覺得哦，陳錦權嘅《星光下的蜕變》啊，《困獸》啊，《一條線》呢啲冇理由冇睇過啊。如果要第一個先 work， 第一個出嘅功課好意識陳錦權啦、啊，點會唔識啊？咁樣每個人呢都會好似總會有幾本陳錦權嘅劇本喺屋企咁。但係今次就好少啦，今次呢我哋今日咧就讲佢嘅《星光下的蜕变》啦， 系冇错。 咁我就本身咧，我哋上次讲完之后，我翻屋企，应该有嘅，跟住我抄嚟抄去，冇嘅。跟住之后咧，即系可能有其他嘅剧本，但系点解冇呢本嘅？跟住之后咧，就打俾其他同学啊、师兄啊、师妹，个个都话：哦，应该有嘅，我翻屋企搵一搵啦。跟住个个都话 ：sorry 啊，原来冇，好奇怪呢个剧本，好神秘呢个剧本。但我今日一翻到嚟，阿初，原来你有《星光下的蜕变》呢一个剧本，而且我见到咧导演个名上面咧系有黄晓初嚟，你呢个名，你以前系导过呢个戏嘅。 嗰次仲好得意啊！嗰次個演出係喺中大做咗，我唔記得做咗兩場定係一場嘅，咁就係因為佢有個 open air theatre， 咁就真係露天嘅，咁我哋就真係夜晚。开少少灯喺度， 系啊， 跟住就做完咗之后，好似过咗一个月，就再喺文化中心 CC Studio 喺个剧场嗰度做。 但其实露天都几难做，两个人。嗰件事係 同埋因為你又冇得 black out 㗎啦嘛，即係你唔係冇嘅，嗰件事理論上應該易 black out 啲啊，但係實際你已經 out 多㗎啦嘛，咁所以我哋又諗咗好多啲其他嘅表演模式，點樣去解決呢啲問題，咁都幾得意。 2001年 啊，哇好耐啦，真係 十幾年前 啊，我嗰陣時都仲係小朋友。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講下《星光下的蜕變》嘅內容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嚟一劇之本啦。阿初，我咪话咧，头先我一入学嘅时候咧，就系阿陈锦权老师嘅 farewell party 嘅。我记得个 farewell party 一开始咧，就系我班有个同学，佢就扮住一只蝴蝶咁样入嚟。佢一飞入喺个门口度飞入，佢一飞入嚟，陈锦权老师咧就已经就哦。大白菜与毛毛虫，即系呢样嘢系经典嘅程度，系一见到大白菜同埋毛毛虫就知道系《星光下的蜕变》。 系 咁我哋今日就讲呢个毛毛虫大白菜嘅故事，就系《星光下的蜕变》啦。咁啊，不如同我哋讲下个故事内容先啦。 呢个故仔我觉得系一个应该系一个范本嚟，可以话 范本。 范本嘅意思即系话，即系大家好应该系去睇下呢个剧本，佢嗰个 structure 本身嗰、那个。架构嘅建立啊，佢一建立出嚟咧，你一听到呢个白菜同埋毛虫咧，你就已经即系第一，你已经知道有一个 conflict 啦， 系， 咁、但系最正就系、 陳錦權老師佢點樣喺呢個 conflict 入面再發展一啲嘢出嚟，然之後令到呢件事咧能夠寫得成一個劇本，亦都係一個相當好嘅劇本。 亦都係利用個 conflict 啦。 有利用嗰個 conflict， 但係呢個 conflict 只不過喺成件事入面嘅一部分啫，即係佢係主要，但係唔係最主要，亦都唔係唯一。 即係好似個背景咁啦， 係啦，好重要啦，因為你一講白菜龍毛蟲，你就已經知道佢有某一個關係啦，出咗嚟啦咁。咁好啦，咁啊故仔正式開始啦。咁啊第一幕。咁就讲呢一个有一棵大白菜，佢叫做 Vincent， 佢呢就一棵白菜嚟嘅，咁就个剧本就讲啊，呢棵白菜就喺个舞台嘅一个位，佢就永远都喺嗰个位，因为白菜唔喐得㗎嘛， 咁 就喺嗰个位度，咁佢就每一日喺度做咩呢，佢就係喺度望星星囉，就喺度望个天啦，哇你睇下好多星星，佢就觉得所有嘢都好靓，周围都系星星，佢觉得呢个天地嘅创造系好神奇嘅。佢亦都因为冇嘢可以做，佢离开唔到嗰个位，佢每日就只可以望星星啦。咁但系亦都因为咁咧，佢就 study 晒啲星星啦，即系佢知道晒每一粒系咩星啊，佢就知道晒呢个宇宙嘅运行啊，即系究竟每一年咁样啊翻转头又会点啊？牛郎织女每一年嗰粒星星又会 系。大白菜有咁长命嘅咩？ 其实冇乜咁长命嘅，咁但系呢个以人发咗，亦都系即系陈锦权老师嘅一个谂法啦，咁样咁就系咁啦。总之佢就唔知点解佢天生或者系佢 study 咗一排之后，佢已经了解晒成个宇宙嗰啲基本嘅运作，嗰啲星星系点样运行啊，咁样每一粒星星距离地球几远啊，嗰啲佢都 study 晒嘅，好叻嘅呢个专 家嚟噶，系啦。 咁但系咧，佢喺嗰个戏一开始佢望住个星空嘅时候，佢喺好开心之际咧，佢就总觉得好似争啲嘢咁样，唔知争啲咩，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争啲咩，佢就系觉得。好似唔係好滿足咁，有啲嘢唔即係佢等咗好耐，唔知等啲咩咁樣啦。好似咁喺呢個時候咧，就喺個戲入邊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出現啦，就係有一條毛蟲啦，就叫 Charlotte 夏洛蒂啊 Charlotte。咁即係有一條毛蟲出現，咁就見到有棵白菜喺度傻下傻下咁望住個天氣度嘛，咁喺度好似喺度指揮啲星星咁，但係其實啲星星係唔會受佢指揮嘅，只不過因為佢知道佢哋嘅運行，咁佢就好似喺度指揮緊咁。但係佢就好似覺得佢好有趣咁樣啦。然之後輾轉毛蟲咧，見到呢一個大白菜咧，就開始同佢傾偈啦。咁咧同佢傾偈咧，呢、這個白菜亦都深烤。最簡單就係佢哋有少少一見鍾情嘅。呢個大白菜就猛咁話：，哎呀，我好似爭嗰啲咩咁。但係突然間有條毛蟲走入嚟，而呢個毛蟲咧亦都好欣賞佢。哇！你識咁多嘢，你好叻啊！咁樣，卒之咧，佢哋兩個咧就即係深烤就搭上咗啦，亦都係有少少真係一見鍾情啦。但係亦都係到最後咧，其實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呢個小毛蟲啊 ，Charlotte 咧係點講咧？佢有啲鬼馬嘅。 点解咧？ 即系佢呢个鬼马咧，系譬如佢入到嚟呢个大白菜就猛咁话：，哎，你见到啲星星啊，嗰啲全部都系定律嚟噶，佢一定系会咁样走啊，一年四季就会咁样运行一次啊，佢所有嘢都系定律嚟噶。咁到最后咧，毛毛虫咧就同佢讲话：，咁牛郎星同埋织女星咪永远都唔可以喺埋一齐，咁咪好惨咯咁。跟住毛虫咧就讲咗一样嘢，佢话所有嘢其实个缘起系宇宙大爆炸啫嘛。咁宇宙大爆炸系有冇定律啦？有冇话佢一定会爆炸噶？其实冇嘅，咁宇宙大爆炸咪就是个巧合咯。其实所有呢啲咁嘅定律系嚟自于某一啲巧合啫嘛。咁佢哋能唔能够遇上，其实好似缘分咁样。跟住毛虫就话啊，咁到最后所有嘢遇上，其实系缘分咯。 嗯， 其实唔系定律嚟嘅。 系， 但系到最后呢样嘢亦都讲佢哋两个嘛，就系讲大白菜同毛虫， 即系巧合地发生嗰样嘢。 系啦，巧合地发生咗，但系又好似冥冥中有啲注定。咁我哋就叫呢样嘢做缘分啦。然之后佢哋两个就 好缘啊。 系啦，然之后佢哋就大家就介绍自己就，我叫 Vincent， 我叫 Charlotte 啦。咁就完咗。第一幕啦，就係佢哋嘅 呢個名字真係牽起好多回憶啦。係 咩？ 係 咩？例如咧？ 唔係啊，即係呢個劇本啊，因為諗翻呢個劇本、啊， okay， 你做過咩？ 你總有同學做過咯，佢、 okay， okay， 一定出現喺你身邊過咯。 總出現過喺你身邊，咁好啦，咁到咗第二場啦。咁第二場咧，呢個大白菜啊，就繼續喺度解述緊，即係佢明白嘅呢一個宇宙究竟係發生咩事啦。 係， 即係點講啊？一個宇宙嘅定律、 啊、 就係咁噶啦。 嗰、那個巧合嘅緣分啦。 咁但係呢個大白菜就一路喺度講嗰啲定律，呢粒星就系咁样行，嗰粒星就系咁行噶。然之后佢话定律咯，白菜就系定律，白菜个定律就系我系唔可以行咯，同埋白菜嘅定律就系会俾毛虫食噶啦。 系， 即系呢个就系个定律嚟噶啦，冇问题噶，系天经地义噶。毛虫一出嚟就系食白菜，而毛虫有一日就系食白菜就 系 要变成蝴蝶啊嘛，呢啲都系定律嚟噶，系冇问题噶咁样。跟住咧，毛虫咧就开始喺度谂，吓咁我每日都要食你， 其实佢一路喺度諗呢，自己话我一路自己喺度幻想呢，我系唔系食白菜㗎，我应该系长期都系揽住啲长春藤啊嗰啲，我冇諗过自己会食白菜㗎。但系而家偏偏就遇上咗棵白菜囉，同埋我觉得你都 几 好啊。即系其实唔可以话佢哋两个相恋㗎，只可以话佢哋两个即系好似有少一见钟情，大家又好夹咁啊，喺埋一齐咁。 就留低咗喺呢度继续倾偈啊，咁样。 同埋咧，因为呢个毛虫咧就话哦，佢知道自己要变做一只蝴蝶，但系佢唔知点样变啊。总之佢就知道佢要继续生存啦，佢就会变啦。咁跟住白菜话咁就啱啦，咁我系白菜，你系毛虫，咁你就要食我噶啦。 嗯。 咁你就会慢慢变做蝴蝶噶啦。咁个古仔就应该咁样去啦。但系最惨就系第一样嘢，呢、个毛虫就讲咗话，原来佢一路都谂住自己系会依附住长春藤噶嘛。 系。 点知就遇咗大白菜就同佢喺埋一齐嘛，咁呢个大白菜就开始有少少自卑啦。佢话：哦，咁其实你有冇觉得你而家到最后搭上咗一棵大白菜系有啲即系有啲唔系几抵，或者有啲唔开心啊？即系 放咗 grey 啊， 系啊，你可以翻去搵长春藤嘅，可能你会搵到咧咁啊。跟住，但系小毛虫冇，佢话唔系啊，我而家觉得我搵到你好好啊，我唔觉得有啲咩失望，好开心啊，可以同你喺埋一齐。 其实好真实啊，真系。 系啊，嗰件事系好正啊，同埋佢又系讲翻嗰个宇宙大爆炸，咁佢哋两个喺埋一齐就好似宇宙大爆炸咁。 即系而家呢个年代就系嗰啲可能富户跟住识咗个穷人嗰种感觉咧。 我唔知啊，我唔肯定啊。总之，因为我觉得我谂冇咁复杂噶，只不过系你如果我哋去解释呢样嘢嘅话，那个毛虫佢原本幻想自己嘅男朋友系咩都好啦。 系 咁而家遇到另外一个男仔同佢喺埋一齐啦，但系佢同嗰个男仔讲，哎呀，我以前喺度幻想系一个即系好似初恋嘅感觉咁样。跟住佢同佢而家嘅男朋友讲，佢话，哎呀，其实我幻想我如果真系拍拖，我男朋友会系点噶？冇谂过系你咁样噶。跟住嗰个男仔又觉得吓，咁、你有冇谂过揾一个好似你幻想中嘅咁样？ 我系咪唔啱你啊？咪要揾翻你幻想 嗰個，但係佢哋兩個又好似好開心咁啊，兩個可以喺埋一齊喎。 係， 咁總之點都好啦。咁呢個大白菜就猛咁喺度，即係同佢講啦，究竟宇宙嘅運作係點樣，同埋。呢、這个大白菜就讲咗一样好重要嘢，就係话因为佢唔可以喐啊。 嗯。 佢有一棵白菜，虽然佢好似 study 咗好多关于呢个宇宙嘅，佢好鍾意呢个宇宙，但係呢佢望住个星空，佢始终都系一棵植物。佢想伸手去捉嗰啲星星嘅时候，佢就发现佢嘅根系原来系已经种咗喺地上面。同埋佢每一次想伸手去捉嘅时候咧，佢就会令到自己好痛啊。 系， 因为佢啲根就已经喺个地下度。 扯起紧啦。 咁所以咧，呢个毛虫见到系咁嘅时候咧，佢又觉得哎呀，你真系好惨啊！但系佢又觉得佢好可爱，即系明知自己做唔到，但系佢咧佢好傻咁样去做一啲咁嘅嘢啦。所以咧。毛虫就讲俾你听啦，就话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啦，就系、其实我系会变做蝴蝶嘅，即系佢呢个位置就真系同佢讲话，我会变做蝴蝶嘅。咁到最后佢哋就有一个少少嘅大家对大家嘅承诺咧，就系话啊，如果毛虫可以变做 蝴蝶 ，然之后咧我就可以帮你飞啦。 啊！ 其实呢度已经辗转去到第三幕，因为每一幕唔系好长嘅，又好得意啊！呢个系即系其中一个陈锦权嘅剧本，亦都系坊间咁多嘅剧本咧，好少会每一幕，佢系叫做每一幕嘅，即系但系每一幕其实好短嘅，几页纸嘅啫。咁好啦，咁呢度就毛虫嚟到第三幕就同佢讲话，哎呀，我一路喺度谂究竟我会变成一只点样嘅蝴蝶咧？佢喺度谂自己会变到有几靓啊咁样。但系咧到最后咧呢、這个大白菜咧一路听佢喺度讲嘅时候，佢望住毛虫，咁就好似好欣赏佢咁啦。但系呢个毛虫见到呢个大白菜望住佢嘅时候，佢就有少少。做咩啊？你做咩望住我咁样？你喺度笑我，你话我喺度真系成日发白日梦啦，自己会变做蝴蝶咁啦、因为其实毛虫唔知道自己会变成一只点样嘅蝴蝶噶嘛。 系啊。 咁但系呢一个大白菜咧，就一路喺度帮佢啦。第一就系话，你不断咁食我嘅叶，咁、你就会越嚟越健康啦。咁你就会慢慢变做一只蝴蝶啦。咁你就亦都氹住佢话，只要你幻想自己会变成一只好靓蝴蝶，你终有一日会变成一只好靓嘅蝴蝶嘅，你一定要有信心咁样啦。但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就问题就辗转开始出现啦。因为呢个毛虫不停咁喺度食呢棵大白菜咧，其实呢个大白菜就佢嘅叶啊越嚟越少啦，亦都唔知枯萎啦，系啊，身体又开始虚弱啦。但系亦都呢个毛虫就开始话：，哎呀，我唔可以再食你啦，再食你会死啊！但系呢个大白菜就话啦，梗唔系啦，大白菜系会继续生长噶嘛，咁你食咗我咪又再生过咯。但系呢个毛虫就开始见到唔系，我食得系快过你生噶，所以你再系咁你会死。咁呢个毛虫咧就开始慢慢越食越少啦、即系佢就猛咁话：，我唔肚饿，我唔使食啦，唔紧要啦咁啊。但系呢个大白菜就话啦：，喂，你有冇搞错啊？我嘅生长呢、這个定律就系我要生长就系俾毛虫食，毛虫食咗大白菜就会变做 蝴蝶噶啦嘛，你一定要食我，你点可以咁样噶？你唔可以自暴自弃噶咁样。咁就出现咗，即系我点解一开始话呢一个 set up 毛虫同白菜本身一个好大嘅 conflict 就喺呢个位，再加埋咗一样好难搞嘅嘢，就系佢两个有相恋咗。咁呢个就变成好大件事啦。咁呢个毛毛虫到最后咧就话，咁我决定要离开啦，我一定要离开，因为佢知道再同大白菜喺埋一齐咧，就会害死大白菜。咁大白菜就话啦。你咬我的葉咧係好痛，但係我都可以忍啦。一陣間就唔痛啦。但係呢一次咧，你咬得太近心臟，即係佢講呢一句唔係話佢咬真係咬佢，係話佢要走啊。咁所以咧就毛毛蟲到最後就係走唔到啊，即係佢冇辦法離開，咁就留喺度。兩個人就望住啲星星，就繼續留咗喺原地啦。咁啊，跟住就大白菜就瞓咗啦，唔好问点解大白菜会瞓咗啦。咁总之毛毛虫咧就一个人喺度就喺度祈祷啦，佢就对住个天就喺度讲话，希望个天可以保护大白菜，就等佢唔好死啦。然之后咧，等佢自己可以变咗做一只蝴蝶之后咧，佢就应承话咧会孭住呢棵白菜飞到去咩地方都好，飞到去月亮上面周围去飞。但系佢望一望大白菜，就见到大白菜已经遍体鳞伤啦，咁样。咁大白菜就醒咗啦，但係呢个毛毛虫亦都因为佢一路意识到自己呢再系咁样食落去呢大白菜就会死嘛。所以呢佢就一路都唔肯食，所以佢亦都开始有啲病，所以呢嚟到呢一度呢由第一场开始两个都精神奕奕咁样啦，你啱啱相恋嘛。去到一个位呢就系不过大白菜就已经系好虚弱啦。而毛毛虫呢亦都因为唔肯食嘢呢亦都有啲虚弱啦。 哦，好惨啊，好可怜啊。 係呀，个 set up 系好正㗎呢个位。但系呢咁跟住好快咧，就係呢一個， 即係好似兩個只能活一個咁啦，依家去到。 少少啦，咁但係呢個毛毛蟲咧，亦都因為佢一路慢慢長大咧，其實咧佢係有轉變嘅，即係佢身上面嘅顏色有改變啊，然之後越嚟越鮮豔啊咁樣。跟住大白菜就好開心啦，但係毛毛蟲亦都係繼續都係同一樣嘢啦，就好擔心究竟之後會點樣嘅。第五幕咧一开嘅时候咧，就是、我哋已经见到咧毛毛虫咧系已经变咗做一只蝴蝶，咁啊周围就跳嚟跳去啦，有一对翼咁样啦，系啦。但系大白菜一醒就见到，哇！你睇下你已经变咗做蝴蝶啦，你睇下你几开心咁。但系佢因为佢都唔可以离开佢个位啊嘛，但系呢个毛虫已经变咗做蝴蝶咧，周围喺度飞。咁到最后咧就讲咗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问题出现咗啦，就系、是、话。喂，毛蟲而家變咗蝴蝶咯，咁蝴蝶就要飛噶咯，就唔應該留喺同一個位噶咯。咁跟住咧，大白菜就話：有冇搞錯啊？冇理由噶，你點可以咁樣飛咗去啊？咁呢個毛蟲就講出咗喺呢個戲入邊其中一個最大嘅主題、最難搞嘅樣嘢，就係話你一路話你對我嘅愛係無條件嘅，哦，原來係有一個條件嘅，嗰個條件就係我唔可以飛走咯，或者最少我唔可以對你唔好咯。呢個就係你個條件咯。呢個就係大白菜對毛毛蟲嘅愛。嘅付出嘅条件啊，呢度好彩咧，就系到最后我哋发现系一个梦嚟啊。但系呢个噩梦最后一样嘢最重要系咩咧？就系话毛毛虫就发现话，哦，咁好啦，原来呢一个就系你嘅条件。咁我就谂到个办法，就可以 fulfill 到呢样嘢，就系、是、佢就喺大白菜面前就系搣咗自己对翼落嚟。 喺个梦里面定系真的？ 梦里边嚟嘅，佢搣咗对翼入嚟，落嚟就话呢对翼我送俾你啦。咁佢自己亦都好痛啦。佢话，但系咁我就唔会飞走咯，我就可以同你喺埋一齐咯。咁呢个大白菜亦都好伤心啦。咁好彩就佢发现咗呢个原来系一个梦境嚟嘅。 呢个系边个发嘅梦嚟噶？ 呢个系大白菜发的。 大白菜发嘅梦， 咁佢一醒就见到。第六幕啦，去到一醒就发觉，哇，好彩啫 ，Sara 仲未变做一只蝴蝶，就系、是、一条毛虫咁样。但系佢依然系个身体好虚弱咁样啦， 即系已经有少少转变，由以前好想佢变成一只蝴蝶，依家开始谂，哎死啦，好彩佢未变啫，即系反而有一种惊佢变咗之后。 完全系咁嘅，但系佢发现咗就系自己发咗个咁嘅梦，然之后佢就开始重新喺度谂，究竟佢自己嘅呢一个爱系咪一个无条件嘅爱咯？即系佢重新再谂过，究竟佢同呢一个毛毛虫嗰个关系系乜嘢？毛毛虫咧嚟到呢个位，佢真系话我决定一定要离开你啦，我唔可以再寄生喺你身上面啦，因为咁样会令到你死啊。咁但系到最后咧，大白菜咧就望住个星空，然之后就一路喺度讲究竟系乜嘢。佢话大白菜就系喺地上面生嘅，毛虫就要食大白菜就会变做蝴蝶。咁有一日蝴蝶咧就会飞走噶啦，咁到时候你就飞走啦。即係佢話到你真係要變做蝴蝶嘅時候，你就飛走啦，因為呢個係定律嚟嘅，唔可以改變嘅。咁啊，到最後咧就呢個毛毛蟲就好攰啦，因為佢又唔夠嘢食啊嘛，其實佢唔肯食啊嘛，咁跟住就瞓著咗啦。但係瞓著咗之後，大白菜到最後咧又有一段少少嘅 獨白， 就可以話獨白啦。佢就望住個星空，佢就望住個星空，佢同個星空講，佢話多謝個星空陪住佢。 令到佢嘅黑夜咧系唔使咁黑啊。 嗯， 多谢佢一路照住佢咧，等佢知道自己嘅方向啊。佢发现自己咧唔系毫无条件嘅，但系佢觉得佢同呢一个毛毛虫之间就有一个感情，而呢一个感受咧系。望住啲星星，佢覺得更加清晰啊！因為佢望住啲星星咧，就嗱呢個我個解説嚟噶。佢望住啲星星咧，因為啲星星係永遠都無條件嘅，同埋係永遠都喺度嘅。 嗯， 咁佢就話佢自己唔可以咁偉大，但係佢就覺得今日嘅星空好似特別靚、特別清楚咁樣。然之後佢覺得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覺，佢叫呢種感覺叫昇華。而呢種感覺就係佢描述佢同毛蟲之間嘅關係，而個戲就喺呢度完咗啊！咁喺到最後個劇本咧，係毛蟲係未變做蝴蝶，那個戲就完咗噶啦喺呢個位 置，即留翻空間俾我哋去諗，究竟佢會點樣揀，或者我哋自己會點樣揀？ 冇錯啦！ 哇，一個好悲淒嘅愛情故事，阿初啊，有冇聽過啲秘史關於呢一個劇本噶？ 咩叫秘史？ 即係咧，編劇點解寫呢啲劇本呢，一个咁悲凄嘅爱情故事， 我有听过一个版本嘅，咁啊听下你嗰个版本先啦。 咁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试下讲呢个剧本有啲秘史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啦。我哋今日讲紧嘅剧本咧，就系陈锦权老师嘅《星光下的蜕变》啦。阿初，咁啊呢个剧本我哋头先咧就话佢有一个算唔算秘史咧？但系好多人都会咁样讨论嘅，就系话。我听嘅版本啦，就阿陈锦权老师咧，就系写佢同佢太太嘅爱情故事嘅。 哦，你嗰个就系叫做秘史啦， 秘唔秘啊？你嗰个咧，我又想听下。 第一样嘢，我想讲下你呢个所谓嘅秘史先，即系其实陈锦权老师有几个好出名嘅剧本咧，都有人讲过啲类似嘢，譬如另外一个当年叫雷雨方程， 困兽嘅秘史，我想知 雷雨方程啊，咁就系因为雷雨方程就系讲一个编剧喺屋企度喺度写剧本。个太太咧就系一个演员嚟嘅，咁就怀疑个太太咧就成日出去排戏咧就同其他演员搭上咗。嗱，呢个又系少少秘史嚟噶，就系当年《雷雨方程》嘅导演咧，如果我冇记错，第一次做咧，因为好似改个名噶，第一次做嘅时候咧，个导演系傅园美。 哦，咩啫？ 跟住有三个其他嘅导演嘅，就好似系应该系 Terence 郑全君。陈恒辉同埋阿胡海辉，好似系佢哋三个。我希望我冇记错啦，即系总导演就系阿May姐傅园美。咁就我当时收到个资料，就好似话当时阿May姐咧就决定将个剧本个最后咧改咗嘅，个结局系改咗，因为原剧本个结局好似系佢哋婚姻破裂收场嘅。当时咁，但系点解会咁做咧，就不得而知啦。咁可能佢觉得咁样个世界美好啲啦。咁啊，但系亦都有人盛传就系话呢个。会唔会系啊？陈锦权老师夫子自导就讲佢同佢太太嘅故事啊咁样，咁啊好多人啊咁样谂，咁啊有好多人啊好惊啦，即系所以就到最后就不如咁样，即系咁样好似好啲喎，咁我唔知道当日系唔系咁啦，总之就有传过啲咁嘅传言出嚟嘅， 好刺激啊呢啲， 好刺激啊！听秘史系好好听个好听个戏啊， 系啊 好听过讲故仔啊，但系 anyway， 咁但系再迟啲咧就去到应该喺香港话剧团再做。在香港话剧团再做呢个剧本，好似个戏名系改咗，我唔记得咗。但系同一个故仔嚟，亦都系讲嗰个编剧喺度写紧剧本嘅时候，突然间雷雨原本曹禺嗰个雷雨嗰个剧本入边嗰啲人物咧，就走嚟揾呢个编剧，就话俾你听，我故仔唔系咁啊，我嗰个版本系咁样，我讲俾你听咁样。然之后到最后又系同一个故仔嚟，但系到最后咧就系喺陈锦权自己做导演嗰一次嗰个版本入边咧，就基本上系嗰个编剧啊， 戏入边嗰个 编剧咧，就系有少少思觉失调，系佢自己幻想出嚟嘅，就谂话自己个老婆有外遇啊嗰啲咁，但系到最后个老婆亦都因为佢真系太过癫咧，就同佢离婚咁。我记得大约系咁啦。咁亦都有人话呢、這个喂系唔系陈锦权自己个嘅故仔嚟噶？咁当然啦，《星光下的蜕变》亦都有人话系唔系佢自己个故仔啦。好啦，喺我讲系唔系之前，我想讲另外一样嘢嘅， 系 就系、是、最近我又教翻演技啦，即系我教紧一班人做戏啦，佢哋需要专业地演出嘅， 系。 咁我哋当中牵涉到好一些啲比较技术性、复杂性呢个问题啊，特别系关系到话。 喂，一个演员去做一个角色嘅时候，佢有冇办法搣甩自己啊？即系究竟自己系唔系个演出嘅一部分？有啲人觉得系得嘅，咁但系我认为系冇可能嘅。 系啊， 你系冇可能完全搣甩自己，你只系点样用你自己嘅。 系啊， 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嘅。咁其实编剧都系类似一样嘢，因为你冇可能写到一样你完全唔信嘅嘢噶。 嗯， 你完全觉得系唔啱嘅，你冇可能写到嘅。呢个我认真嘅。 系。 咁所以咧喺每一个剧本入边，我认为咧唔多唔少都一定有个编剧自己嘅。我叫 ingredient 啦，即系个成分啦， 系 即系佢自己嘅一部分咧，一定喺个剧本入面。但系呢个剧本系唔系完全系真实嘅话咧，我就觉得通常都唔系嘅，因为你都系嗰句，你想睇真实，打开窗睇就得噶。 系啊系啊， 你点样可以睇到一个好嘅剧本咧？需要喺真实入面大量嘅提炼，同埋净系拣咗啲最精彩嘅出嚟，仲有再加埋人生嘅历练。跟住再加埋佢嘅幻想，然之后捞埋变成咗咁样嘅状况出嚟嘅、 啊。即係可能陈锦权老师佢喺屋企想写剧本嘅时候，跟住望一望佢太太，佢可能有呢啲咁嘅创作全源㗎啦嘛。 啊，当然系啦，但系亦都系你头先所讲嘅秘史啊，就系关于、這個、 你可以将呢个 juicy 嘅变到咁学术性咯、 啊，系学术性啊， 你真系犀利， 我一路觉得成件事系学术性嘅、 啊。我谂住 juicy 啲讲啲无谓嘢啊，唔得噶。 咁我讲啲无谓嘢啦，今次真系唔系无谓嘢嘅，因为有另外一个所谓嘅秘史讲究竟呢、這、一个。星光下的蜕变呢、這个剧本是怎样来的呢 是 就是话说个古仔就是这样的话说就是说这个真的是秘史来的亦都没人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 我哎 你 要走去问陈锦权老师究竟是不是真的 好事啊 就是传说就是说有一晚他们两公婆睡不着、然之后呢就是太太就问陈锦权老师就是说喂讲个古仔来听下咁跟着陈锦权老师就是出口就成文就讲了这个古仔出来。接近成个故事讲咗出嚟嘅，然之后就写咗个剧本出嚟啫。 哇！听完仲使瞓嘅， 系听完仲使瞓嘅，大佬真系得了嘅。但系我听到嗰个所谓嘅秘史咧，就系一个咁样嘅故事嚟嘅。 哦， 就系陈锦权老师一夜之间突然间话老婆话要讲故事，佢就作咗个故事出嚟。 好浪漫啊！想揾老公系咁样， 你 但系冇得瞓噶啦。 系啊，你真系要揾下。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哋讲翻咧《星光下的蜕变》呢一个故事入边嘅内容啦。嗱，如果讲开我哋一直成日讲嘅一个主角呢一样嘢啦，头先咧听完你讲都唔关啲 juicy 嘅事嘅，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大白菜、毛毛虫呢两个角色，如果总有一个系主角嘅话咧，我会拣大白菜系主角。 点解唔系毛毛虫啫？ 如果讲故事嚟讲咧，这个爱情故事系令到两个人都有好大转变嘅，这个系真嘅。但系如果我哋成日讲一个主角就系、是、你会见到譬如每一个场口，佢都需要被影响咯。而我哋见到大白菜好似每一场都好似自己嘅思想有转变啦。例如我哋见到佢发梦，佢谂咗啲嘢，或者最尾嗰段独白，你见到佢知道哦，佢突然之间了解咗佢所谓嘅升华啦，或者佢对爱情嘅有啲睇法，已经即系头头尾尾都系佢开噶啦嘛。咁就所以我哋见到佢一个成个戏影响咗佢最大嘅嘢，而佢系有一个最大嘅转变，即系唔系话毛毛虫冇，但系佢被毛毛虫影响，而系好似毛毛虫进入咗佢嘅生命去影响佢咁咯，啱唔啱啊？ 我觉得 几好啊，讲得系啊， 系啊，我觉得讲得几好啊。你都讲到咁咯，我点可以话你唔好啊？系咪先？咁但系第一，我同意嘅个主角需要系大白菜嘅。咁但系嗰个所谓嘅原因或者系个重点系究竟个戏想写咩先？因为譬如我哋之前一路讲咧，好 theoretical 咁样讲话啊，起承转合啊，讲一个主角啊，讲 change 啊，讲佢个改变啊，讲佢 realization 啊，明白咗啲咩？咁呢啲我哋都明啦、啊。但系我哋试下，不如简单啲啊，我哋当我哋系即系中文堂咁样上堂，即系呢、這个系啦，呢个戏个主旨系想讲咩先？你觉得？ 因为爱你可以牺牲几多咯？ 系唔系咧？即系。因为个戏个假设就系一个 毛蟲同白菜嘅關係。咁毛蟲走去食白菜呢啲係自然定律嚟㗎啦。你都冇話犧牲唔犧牲㗎，佢可以呢個戲係一開始係佢哋原來係死對頭嚟㗎。即係呢個大白菜就想辦法點樣令到自己唔俾毛蟲食，然之後毛蟲就想辦法點樣可以埋到去食佢。咁只不過白菜係完全被動㗎嘛。咁到最後就白菜就完全無力還擊，然之後輸咗咁樣都得㗎。 是啊是啊，但是即譬如我哋成日讲一个好可贵的剧本不可以离开爱啦，首先。咁、如果你刚才讲到是一个定律里面，就是当爱同埋现实去抗衡的时候，你怎样去面对或者为对方付出 啊，这个都开始有趣一点了。这个开始有趣一点了。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即我亦都不是好专登花很多笔墨去描述的，在我刚才讲故仔的时候。但个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毛虫啊，其实在这个剧本里面问过大白菜一两次的，就是咁你对我的付出是无条件的，肯定是无条件的。咁但係到最后呢，就係喺梦境入面嗰场啊，就係佢话发现哦呢、這个就係你个条件啊，应该係梦境入面嗰场，希望我冇捞乱到啦。咁但係就佢话哦呢、這个就係你嘅条件啦，就係、是、你要我食你嘅叶变做蝴蝶，呢、這个就係你嘅条件啦。佢讲过呢样嘢，亦都试过喺梦境入面，应该呢场一定係梦境入面啦。哦呢、這个就係你嘅条件啦，你要我变咗蝴蝶之后但係唔可以走，但係你唔好忘记自然嘅定律係蝴蝶就係要飞走嘅。即係蝴蝶冇可能留喺一个原地度㗎。咁既然你要我留喺原地嘅话，咁我就将我对翼送俾你啦，就搣咗对翼落嚟喺梦入面。咁呢个大白菜其实係面对緊呢个所谓嘅定律啦。佢面对緊呢个定律就係蝴蝶就要飞走啦，蝴蝶就係食大白菜㗎啦。咁、但係佢又鍾意佢喎，佢又唔可以俾佢飞走喎。佢越係按照呢个定律去做呢，越係俾佢食自己嘅时候呢，佢就越係接近会变成蝴蝶。而到有一日佢变成蝴蝶，佢又会飞走。咁佢就开始諗啦，究竟自己嘅爱系唔系无条件啦。佢开始喺度諗，哎呀原来我系一路以为我嘅爱系好伟大㗎。但係佢发现咗唔系。呢个系佢喺个戏入面一个其中一个最大嘅发现嚟 㗎。 但系到最后呢，就系、是、个戏系以星光作开始，亦都系以星光作结。佢最后就系望住个星空，就系话我发现咗有一啲嘢系，即系当我面对一个咁伟大嘅宇宙嘅时候，我发现原来我系好渺小嘅啫。 系， 即系我原来系咁样嘅啫。我发现咗最伟大嘅就系呢个宇宙咯，佢系可以永远都喺度，即系对比起我咁渺小，佢系接近永远都系喺度嘅。 系， 而佢发现咗就系话有一啲嘢系比喺佢而家面对紧嘅系更加伟大嘅。咁佢就叫佢而家对Charlotte 嘅爱呢，佢话如果 Charlotte 真係可以变做蝴蝶嘅话，我会俾佢飞走，佢咁讲㗎嘛。佢就话佢叫呢样嘢做升华囉。即係唔係爱定係唔爱，係付出定係唔付出，係条件定係唔条件。而到最后佢接受咗呢样嘢就係咁。咁佢变咗做蝴蝶嘅话，我就要俾佢飞走囉。虽然佢好唔舍得，但佢会俾佢飞走囉。即係起码佢喺个剧本嘅最尾，佢係咁样应承自己，佢係咁样諗，而个戏就喺呢度完咗。 我突然间觉得呢，即係呢个故事好似係一个爱情故事啦，但係呢一种爱呢其实係好广泛。即係更加似就係可能父女呀、父子，即係佢长大咗，佢真係要离开你嗰样。即係你伴侣都可能唔一定会离开你㗎嘛，到佢成功还是点嘅时候。但子女啊，会更加有呢、這个好似 Charlotte 咁嘅背景，就系、是、我变成蝴蝶之后，我系会飞走嘅。但父母系唔介意呢个付出，即系所以呢一个爱系可以好广泛去描述紧嘅。 系啊，咁所以点解个戏到最后我会觉得系一个好嘅剧本咧？系因为佢其实个故事好简单噶， 系 即系个故事嗰个设定系简单到不得了，所以个戏都唔系长噶，系大约真系大半个钟一个钟，大半个钟嘅一个钟都未必有啊。 系 即系连埋 transition 啊，连埋。音乐可能先系一个钟，系大约大半个钟嘅啫。咁、但系佢正就系正在佢个假设，佢个设定咧，呢一个事件啊，已经系好本身系有戏啦，即系佢哋有一个 conflict， 亦都相爱。呢、這个相爱令到嗰个 conflict 系更加复杂化咗。而嗰个复杂化唔系复杂到哇好混乱啊，唔系嘅，系令到佢哋，哎呀，我哋究竟点样面对我哋嘅问题咧？而佢哋面对呢个问题到最后咧，亦都编剧冇话专登搞好多嘢，到佢真系变咗蝴蝶啦，佢又想真系拉佢上天啊，然之后拉死嗰棵白菜，即系冇喺嗰度专登搞好多啲雕龙雕凤嘅嘢出嚟嘅，而系真系。好 focus 就係讲哎呀我点样去面对我而家面前嘅呢个情况，就係、是、我身边嘅呢条毛虫佢真係有一日会变做蝴蝶㗎喇，我点样面对。而通过佢哋呢一段咁短嘅时间嘅相处呢，呢、這个大白菜明白咗一啲嘢，係比起爱情 比喺呢個宇宙嘅嗰個所謂嘅定律咧，係對佢而家嚟講係更加有價值嘅。而呢樣嘢亦都係到最後，我覺得我哋喺睇完呢個戲入邊，我哋明白嘅一個主旨咯。所以嗱，呢一個戲咧，可以話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一個幾好嘅範本咧，就係話哦，我哋點樣去睇一個戲嗰個主題，點樣通過一個主角嘅經歷，然之後佢明白咗。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範本，佢唔係一個好長嘅劇本，但你見到個主要事件同埋佢要面對嘅問題，同埋到最後佢明白嗰樣嘢係全部嘢係貫通嘅，你冇任何太多嘅無謂嘅枝節，係完全唔關事，係一步一步咁走向呢一點嘅，由佢哋兩個兩情相悅，一見鍾情。喺埋一齊，跟住然之後慢慢開始發現產生咗啲問題，佢越嚟越鍾意佢，越嚟越食得多佢嘅葉，但係佢亦都猛咁係 sacrifice 緊自己，即係佢犧牲緊自己嘅葉，然之後叫毛毛蟲你食啦，因為我鍾意你嘛，你即管食啦咁。但係佢又知道自己會越嚟越接近枯萎喎，但係到最後佢明白咗，哎呀，我點樣去面對呢一個好可能係有某一啲缺陷或者會產生某一啲惡果嘅一個咁樣嘅關係，到最後點樣面對呢樣嘢？佢亦都明白咗愛嘅付出同埋嗰個所謂嘅回報嘅關係係乜嘢，即係好簡單嘅故仔，但係通過一個咁簡單嘅故仔，佢就已經講咗佢要講嘅嘢咯。所以我覺得呢個劇本好嘅，同埋佢作為一個即係教學嘅範本啊，佢有好多好好嘅地方。 所以話中小學生都應該睇下呢一個《星光下的蜕變》嘅劇本，其實圖書館應該係借到，大家都可以借嚟睇下。但係咧，我發現到一樣好得意嘅阿錯，即係我揭呢個劇本嘅時候咧，我發覺佢係寫緊一啲書面語 哦，系， 但系咧，依家好多坊间嘅剧本咧，都会系好口语，即系嗰啲嘅你啊，直播啊嗰啲咧，都会有好多。 我谂啲听众明白你讲咩嘅。 嘅你直播，我应该知啦，系嘛？ 系。 咁但系依家我见即系唔会有啲嘅你直播咯，都系的的了了啊，好书面语嘅，系喺呢一个剧本入边。但系其实咪以前嘅剧本。通常都是咁嘅咧，但其实我哋譬如作为演员要转过嚟做口语，其实系唔容易嘅。 系 有时可能会 misunderstand 咗，即系啊编剧本身嘅意思。你以前即系你嘅经历啊、经验或者年纪都比较丰富啲啦。咁希望你可以教下我呢样嘢。 我可唔可以唔回应你噶？ 唔可以噶，唔可以噶，咁样会 dead air 噶。 咁我讲一讲究竟呢样嘢即系点解会咁样出现，同埋我都有好多编剧嘅同学问我，究竟我应该写书面语定系写口语？ 系咯，或者作为演员导演点样处理咧？如果系， 首先我讲下呢样嘢个源流啊，点解会咁样出现啊？第一样嘢就系话嗱，我哋初我哋香港人有剧本嘅时候咧，我哋系冇乜香港嘅剧本噶，大部分剧本可能喺内地攞落嚟。又或者是翻译剧嚟嘅，咁你谂下啲人翻译嘅时候咧，咁你嗰阵时即系我嘅理解就系啲所谓嘅香港字啲口语字咧，系好近年先至兴起翻，有啲人挖翻嗰啲字出嚟，教翻个正字个嘅字啊咁写，个 D 字啊咁写嘅咁样，但系以前冇乜噶，咁所以好多嗰啲字咧写唔到啊，以前。第一你又写唔到啦，第二再加埋好多内地流传落嚟嘅剧本啦，譬如你话曹禺咁样。喂，嗰啲劇本一定係書面語啦，即係起碼對於我哋香港人平時嘅口語嚟講，嗰啲一定係書面語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劇本嘅格式就應該係書面語啦。咁你如果係翻譯嘅，咁你揾一個人做翻譯嘅話，咁佢又一定係會翻譯啦，咁嗰啲又會係書面語啦。 其实即系以前嘅人翻译都会系书面语，但系依家好多人 翻译都好有理由可以相信系咁啦。以前翻译系咪先？咁跟住我哋就会攞到好多书面语嘅剧本，然之后咧演员喺演出嘅时候要再做一次翻译，由书面语翻译成口语。 系啊， 咁嗱呢个就冇话好唔好嘅，只不过系嗰阵时个状况系咁样。咁好啦，去到再近代啲啊，即系讲紧呢十。零年啦，即系我开始初写剧本嘅时候啦，我都会有咁样嘅 struggle 嘅，就系究竟我应该系写书面语啊，定系写口语？ 系 坊间亦都系两样嘢都存在嘅。咁去到近期啲啦，即系近呢几年，你睇到啲编剧写出嚟嘅剧本咧，就全部都口语啦，就冇人再写书面语。 系啊，系啊。 咁好啦，首先我就讲下究竟咧呢两样嘢有冇话边样嘢好啲或者差啲先啦。第一就我觉得冇话好啲定差啲嘅，但系有一样嘢咧系明显地有分别嘅，就系话个演员咧佢可能要做多咗一重功夫，就系做嗰个口语嘅翻译。嗱，咁啊好睇个演员嘅质素咯，同埋好睇嗰个演员佢嘅 了唔了解编剧咯，我哋 唔系啊，同埋佢嘅修养啊，即系有啲人系冇嗰啲词汇噶嘛。咁你如果佢嗰个演员佢要演绎一个好好文采风流嘅角色，如果系冇嗰啲词汇嘅， 咁你好彩啫，你寫嗰啲係書面語，咁你可能照讀就已經好文采風流啦。但係如果嗰個演員佢本身係非常文采風流，佢一啲都唔市井，佢要演繹一個市井嘅角色，佢會用啲咩詞彙呢？即係佢話：哦，我而家係出去結識女朋友啊，咁啊，定還是我出去戒女啊？嗱，仲有喎，有啲詞語係有時代性嘅。你話戒女呢個咁嘅詞語，而家都少咗人用啦，係嘛？即係呢個係一個早幾年嘅詞彙咧，而家都少咗啦。即係以前咧話我大家唔好介意啊，我比較粗俗啲啊，我有條正菜啊，佢話佢。而家仲有冇人用呢個咁嘅詞彙咧？ 冇啦， 呢個詞彙係好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嗰啲咁样嘅词汇嚟，咁而家都冇咩人用噶啦。 呢个系源于中心名菜噶嘛？菜 我唔知道 啊，我唔肯定啊。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如果喺个剧本入边你写一个咁样嘅口语，因为口语啲人会咁样讲啊嘛。咁你就有一个好清晰嘅时代性嘅指向噶咯。咁所以咧。到最後呢，我認為你係應該寫口語，因為每一個即係你好似好簡單㗎嘛，有個人走出嚟話朕今日好歡喜，咁你已經係講咗好多嘢㗎喎。你如果唔係朕嘅，你係話寡人，咦，原來係第二個朝代喇喎，係咪顧家又唔同喇喎，係咪，即係以前好古時啊，所有人都係叫朕㗎嘛。咁啊，去到真係再後少少啦，講緊後少少係講緊秦朝喎。先至叫孤家寡人，到再遲啲，朕係皇上嘅尊稱嚟喎，朕皇上先可以叫自己做朕嘅啫。而家就啲人攞嚟玩就叫自己做朕啊嘛，係咪？咁你諗下， 完全唔同用法嚟嘅咯， 完全唔同用法咯，已經。咁但係呢樣嘢係變咗有一個好清晰嘅，可以話係時代性嘅指引啦，亦都係講得更加清楚，究竟嗰啲人係點樣描述，或者係嗰個人佢點樣用字啊？因為到最後一個編劇佢寫嘅只可以寫到兩樣嘢，就係寫佢講啲乜嘢同埋佢做啲乜嘢。 嗯， 內心世界嘅描述咧係潛藏咗喺呢兩樣嘢之下嘅。咁你諗下啦，如果我連佢讲嘅用字啊，我都唔系精挑细琢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已经少咗一个工具去刻画我哋要刻画嘅嘢，所以到最后咧，所有有经验嘅编剧，好嘅编剧咧，都系写口语嘅。我哋点解成日我哋写口语，啲人会觉得，诶、哎，你写口语好似系嗰样嘢渣啲咁，系因为广东话本身系一个被定性为方言嘅嘢啊嘛。 系 啊， 但系其实广东话之厉害啊，系你知唔知道地球上最复杂嘅语言嚟噶？ 广东话系 地球上其中一个最复杂同埋系 develop 得最快嘅语言。如果你离开香港几年，你翻嚟嘅话，你会发现啲人讲嘢你好多字你唔明佢讲乜噶。 Okay. 只有香港系咁样嘅啫。即系你翻去内地，你喺广州都唔系咁样。但系香港系不停有新嘅词汇，或者不停咁样借一啲旧嘅词汇嚟描述一啲新嘅嘢。 或者有啲旧嘅词汇好快会消失嘅，亦都 系啦。呢样嘢系只有香港先至会咁样，所以咧系你要学广东话系一件极度难嘅事。 系啊， 我认识好多，譬如澳门嘅朋友啊，广州嘅朋友啊，佢哋讲好似讲紧另外一个 language 咁样噶，即系我哋听佢哋讲嘅时候咧，佢哋系突然间文皱少少噶。 所以我哋系会听得出噶， 我哋听得出噶，一定听得出，不论系佢嘅语调。佢嘅咬字嘅方法同埋佢用字啊，都係同我哋係好明顯地唔同嘅，特別係我哋做呢行嘅特別明白，因為我哋平時好着重、好側重我哋咬字啊，我哋講嘢講得清唔清楚啊，同埋我哋用詞啊，我哋會好小心噶嘛。即係個演員走入嚟，佢明明係做緊一套文初嘅戲，佢用嗰啲詞語唔啱，我哋會好小心噶嘛。係啊，你明唔明白啊？咁所以我哋喺呢啲位咧，就變咗作為一個編劇咧。你寫口語係變咗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 係啊，其實仲唔容易，即係感覺上好似咧，如果我寫書面語，好似哇嗰件事好文學性啊，即係可能會咁樣。 我唔係話唔得，我唔係話唔得。同埋咧，到最後咧，因為如果你想一個戲，你係有 adaptation 嘅，即係你話哦，個編劇寫到明呢一個戲咧，你只要 adapt 翻你嗰個戲演出嗰個年代就得噶啦。咁嘅話，你可能寫書面語仲好，因為演員會幫你將佢現代化翻啊嘛，將佢變翻做當時當代演出究竟。那個感覺應該是怎樣，但是個演員就做多了一重功夫咯。 所以不要以為即係廣東話咁容易啊，或者好像見到呢些嘅你就播咧，好像很低俗咁。但其實咧，廣東話本身自己都有佢嘅文學性質喺度嘅。 係啊，即係廣東話，特別是香港有一些編劇很出名嘅，就係、是、譬如潘慧心咁樣。潘慧心很出名寫一樣嘢嘅粗口。佢即係唔係話佢用粗口用得好淋漓盡致，係佢點樣描述粗口呢一個？ 文学性啊， 系， 我唔系话佢文学水平高定低，但系佢系一个现象。咁佢点样利用呢样嘢嚟描述到人嘅行为，而将潜藏咗喺语言同埋行为之下嘅一啲嘢，通过呢一啲语言去表现出嚟咧？咁呢一个亦都系好多时，如果我哋好为道咁，哎呀，我哋唔应该用呢啲语言嘅话，咁我哋就系将我哋文化好重要一部分完全抹杀咗咯。即系我唔系话鼓励，只不过。呢样嘢系喺我哋周边发生 嘅，你都可以了解佢。 咁我哋要了解佢咯，而有编剧，有啲对语言有研究嘅人，佢真系去研究，然之后佢发现咗呢一个语言嘅一啲独特性，同埋佢隐藏咗嘅一啲嘢咯。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有趣嘅现象。 其实填词界王尖尖叔咧，都系广东话都系运用到好，如果听多啲佢嘅歌会明白。不过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咧 已经够钟啦， 够钟噶啦已经。咁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再见啦。今日多谢晒阿初你嘅分享， 多谢你，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